但那只是瞬间，渐渐地忘记，忘记了时间，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到最深处，纵然那只是瞬间。 我的歌为你唱。